OK， 我们时间到了就开始。今天是第四个礼拜六，所以我们是读书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你帮助我们，叫这我们以下的聚会印证这的确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凭着他才能够对他有所认识。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帮助我们以下的讨论，让我们能够受教，让我们能够借此成长。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我今天跟大家先讲，我忘记带我中文本，所以你们需要有多一点参与，因为我不见得可以有中文的版本来对照那个今天讲的内容。但所以我希望你们多一点问题，或者多一点分享吧。今天是第四章关于五旬节。你等一下，我醒了。你没有用耳机吗？ Okay. 用的是好。五旬节的降临，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基督徒，关于五旬节的降临和圣灵的工作，和对我们如今今天基督徒的意义，的确是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觉得，这章应该会对我们对五旬节降临有一些帮助。我们在《使徒行传》讲到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讲解。So， 应该是中文版67页开始。在这章一开始，你们注意到这个章节的 title 那个题目是有一个问号，现今的五旬节吗？ OK， 言下之意就是我们都知道当时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五旬节是耶稣受难之后的升天之后的五旬节。那么是不是这个五旬节如今重复在教会历史、教会生活中发生，因此有现今我们也有这样的五旬节吗？首先 Ferguson 讲到五旬节，我们必须理解五旬节的圣灵降临那一个事件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事件，或者 Christological 的事件。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认知这首要是基督的工作，基督救赎工作之一很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只是把他与基督的工作分开，好像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降临的意义必须以基督为中心来理解。圣灵浇灌是，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二章33节，是基督的工作，是因为基督先升天得荣耀，他先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彼得当时对那些人说，你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的是因为他已经升天，他已经登基了，等一下这个概念会出现，然后得到了他登基的礼物，就是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那么若是如此的话，耶路撒冷教会圣徒在五旬节所领受的圣灵和我们所领受的灵是同一个灵，是先基督领受再赐下来他的灵。 OK， 那关于五旬节的相关议题，就是五旬节很明显的门徒们受到圣灵的浇灌。 OK， 那么和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些人已经信主的那些门徒们，他们之前的圣灵经历有什么样的关系？ OK，第二个议题就是五旬节与使徒行传其他形容圣灵降临的记录有什么关系？ Okay. 第三段是五旬节与圣灵的喜。Okay. 圣灵的喜有什么关系？五旬节是否可重复，或者在某些方面 某些aspects， 某些在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可在历史上重复，那有什么是不会再重复或不可重复的？ Okay. 好，关于这个前这一段， 这一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在翻译上面，因为我手中现在没有中文版本，我不知道它翻译的会不会造成一些很奇怪的理解。OK 吗 ？OK， 我们等一下还有问题可以再问。下一个段落，那个 title 是五旬节与门徒们。OK， 经历五旬节的门徒们，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就提到有已经有一群门徒们在祷告，在等待圣灵的降临。我们必须认知这些人是真正的信徒。不是等到五旬节他们才成了真正的基督徒、okay. 他们已经经历圣灵的工作，因此他们才是信徒，他们有基督的灵才属于基督、okay. 因此他们可以信，因此他们与基督联合等等，但是他们仍然按照使徒行传一章五节的用词等待，按照基督的吩咐等待圣灵的洗、okay. 因此就这来说，他们圣灵的经历是阶段性的，是分段性的，五旬节之前和五旬节之后，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因为这是圣经所讲的，他们的确在是主自己的命令，你们要等候圣灵的洗、okay? 但是 Ferguson 在这里所提到，这是很重要，关于今天我们会讨论的整个的讨论的最基本的预设，就是这些门徒们的经历并不是新约教会我们教会之后所有教会的典范 pattern template， 也就是说他们的经历不见得是事实，但是他们的经历是事实不见得却一定就是日后要重复发生的典范模范或者范例。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和我们的处境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的不一样。就赎历史的意义来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就赎历史的意义，才能够理解《使徒行传》中圣灵降临、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这一类的事情。就赎历史的意义来说，这群信徒们、这群门徒们是介于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圣徒。他们是处于中文说世代交接的交接点之中、okay. 他们的圣灵经历与我们的圣灵经历有持续的共同点，刚才之前所提他们所领受的和我们所领受的是同一个灵，但是也有不持续的特点。 Ferguson 会说是他们在五旬节才领受高升得荣耀基督的灵。See， 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他们之前没有圣灵，但是他们在五旬节这个，在某种程度来说，五旬节其实是揭开了新约教会的历史。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登基，坐在父的右手边，得荣耀之后，才得到他登基的礼物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而这些人虽然与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灵，但是他们有这种阶段性的圣灵的经历，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领受过那还不是得荣耀登基的基督的灵的圣灵，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们有，就这上面来说，他们和我们有一个 discontinuity，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否认他们的确经历圣灵是有段落性、有阶段性，但这个他们的阶段性的经历不见得就是能够重复，或者我们必须要效法的榜样。这是基于认知他们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救赎历史上面的一个转折点。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弟兄姐妹有关于之前有学习过关于圣灵的教导的， 和这个的听过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OK， 牧师，请问一下，就是我们是跟着就是使徒们他们所领受的是同一个灵，只是我们没有像使徒们经历那一种经历基督得荣耀之前的那个灵，这样是吗？ 嗯， 我们所领受的是一样，只是我们没有经历。 对，就是他们早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是，当然不是说基督得荣耀之后再浇灌下来圣灵和之前的他们所领受的圣灵是不一样的灵，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仍然是同一个灵，但是他们的经历圣灵的确有分成这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就是以基督登基、基督升天、基督得荣耀之前和之后为分水岭，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他们显然他们已经是圣徒了，已经相信了，已经与基督联合了，那么已经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可是在基督浇灌，在五旬节浇灌下来的那个灵他领受的圣灵之前，那个他们所领受的是，他们所领受的是不是，还不是基督使徒行传二章三三节所讲所领受的那个圣灵。也就是说这个浇灌下来有另一层不同的意义，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同样的，对他们来说会有一层不同的意义，因为主也命令他们，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的洗。对，如果我现在就是如果我要想说这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归纳出来它意义的话，有几个我会说。第一个，这个就我在讲到的时候好像也有提到，这个如果我们要归纳出来，其实你要追溯到另外一个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就说有，我刚刚有讲到说他们领受了这个所基督先领受所浇灌下来的这个圣灵有不同的意义。什么不同的意义？那如果你要思想有类似的 pattern， 有类似的模式，也就是说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圣灵以鸽子的样式，肉眼可见的样式降入基督的身上的时候，这是不是表示在那之前基督没有圣灵在他身上？肯定不是嘛，肯定不是嘛。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讲他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说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但是所以当我们思想那个圣灵以可见鸽子的形式降入基督的身上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讲道时候好像也有讲过，我现在就是直接想到，第一个是认证耶稣的身份 ，right？ 第二个是一个公开的装备基督，为他公开的 ministry， 公开的事工，装备基督，认证他的身份和装备基督的事工。如果把那个模式平行用在教会身上，如果基督是如此，那基督的身体在地上，我觉得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理解。OK， 认证这一群人是基督在地的身体，认证这是我装备他们，他们将来要，这是他们要去做我的工作的人。OK，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有三千人得救，但是还有其他的人是早已经得救，可是仍然与他们一起经历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我说这些人就是已经信徒的，已经信耶稣的，已经是门徒的人，他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差别，就是他们之前已经领受了那个圣灵，可是现在再一次的用一个公开眼见的方式认证他们的身份和装备他们身为教会差派他们出去。所以这个跟你们要到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并到地极有关系。 这个是不是牧师你常常讲的，就是我们领受的一定是基督先领受之后我们再领受，然后基督领受的教会也是同样的领受。 嗯 yeah， 可以这么说，有这个 pattern， 有这个模式，在救赎历史上面的确有这个模式。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凡基督身体所领受的，这身体之手必先领受，再浇灌下来。有点像那个，诗篇，应该是45篇那个浇灌在亚伦身上膏油，然后从他的胡子再降到他的衣襟上面 ，right？ 你恩高一个人，高一个人总是先高他的头，然后那个油再降到他的全身，有点像这样子的图像。所以这个恩高这个恩赐必然是我们的主他先领受没有限量，然后再有限量的降在他的肢体身上。好，下一个段落是讲到该撒利亚、撒玛利亚和以弗所，这三处就是特别有讲到有圣灵降临或者圣灵浇灌的现象。我们先看在这三个里面最直接和五旬节上面耶路撒冷五旬节最相似最类似最相近的就是哥尼流在该撒利亚那边发生的，有浇灌有洗有恩赐。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2:17-18和10:45这里有浇灌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1:5，使徒行传11:16 OK， 这个在书里面都有。还有恩赐的话，使徒行传2:38，11:17，也就是说比较这两个事件，一个在耶路撒冷，一个在该撒利亚，他们中间是最平行的，就是圣灵的工作。 OK， 那么在撒玛利亚和以弗所以彼得和耶路撒冷的门徒们，你注意他们的用词之后，在使徒行传的用词都是以五旬节，当时以第一个五旬节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发生的事来解释发生在哥尼流他们身上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关乎历史救赎历史的进度，但是并非重复某种范例。怎么说？他们认知的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现在发生在哥尼流这群人身上，也就表示之后我们会再提到，的确教会或者福音现在已经跨越入地级或者外邦人的领域里面，而这个跨入外邦人的领域并不是一种灵恩现象的重复出现，而是救赎历史的进展。使徒行传1:18的实现。Okay. 又是1:8的实现。现在撒玛利亚和犹太地并到地级。Okay. 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和犹太地然后到地级，你们听懂，就是书里面应该也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解释。OK， 在撒玛利亚和以弗所，信徒都似乎经历圣灵的第二个阶段的工作，有第二阶段的 second stage， 第二阶段的经历圣灵。那么，这是否代表这个二阶段的圣灵经历是规范性的常态的经历，也就是所有的新约圣徒都应该经历的呢？这是什么两个阶段呢？第一就是圣灵重生一个人，叫你重生得救，你就得救了。OK， 第二个阶段就是经历圣灵的洗。我想这是许多基督徒如今对圣灵的洗的理解，或者对圣灵经历的理解。你要经历圣灵就是你先得救，那是最基本的， 然后你还要寻求一个加持的或者升级的圣灵经历，就是圣灵的喜，这两个阶段是不是如此？似乎 Ferguson 指出来，在撒玛利亚和以弗所经文 是在形容这个。OK， Ferguson 指出，不论是罗马天主教或者是五旬节灵恩派的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认知，但是 Ferguson 指出，在撒玛利亚和以弗所所发生的事，他们本身并不足以奠定之后圣徒经历圣灵必然该有的模式。有这样子，但是不见得这个就是一定会必然重复发生的模式或者范例。他说五旬节是一个单一的救赎历史事件，它是独特的，它无法也不应该重复。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首要并非纯粹与当时的灵恩现象来理解它，有的时候我们注重当时所发生的事，以为这些事件本身 有火舌头，有说方言等等，这些事情本身就有其全部的意义，就是在事情本身，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重复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 Ferguson 在本章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这是你必须要以基督为中心来看这个事件。如果说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以他的救赎历史为中心来看这个事件，所以你就不能够只单一的看这发生的某个现象，那这个现象我们是不是要重复，而是要在当时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看为这个事件在救赎历史之中有什么的有什么意义。 OK， 要认知 Ferguson 讲说这个事件，这一个事件，耶路撒冷的五旬节事件，是指向末世和基督的。指向末世，这个是有点就是，它是一个历史进展上面所发生的事，必然是走向那最终的结局。这也是基督的工作。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的工作，我们当然不可能把它与基督的工作分开来，因为它是基督的灵。他也是基督所差遣来的保惠师，他要做的事是要荣耀基督，叫我们想起基督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话。他也是要来建立基督在地的身体，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延续基督的救赎之功，好拯救他的教会，一直到那最终的圆满或新天新地。所以在这个理解之下，在这个救赎历史的架构之下，你如果只单纯的看圣灵的某一个工作、某一个现象、某一个经历，你会 miss 掉整个的 point， 你会失去整个的重点。OK， 五旬节应该以 Ferguson 有提到，五旬节这个事件，耶路撒冷五旬节应该与基督的死复活与升天一同理解，尤其有二章三十三节，就是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下来那节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五旬节所发生的事与基督的死复活升天登基得荣耀是分不开来的，是应该是一个事件，同一个事件，但是不同的 episodes， 不同的情节。Okay. 就此来说，使徒行传不外乎是首要不是使徒的行传，甚至不是圣灵的行传，乃是基督透过圣灵工作的记录行传。 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记录这个圣灵的工作的三个阶段，圣灵的工作，基督的使命透过圣灵现在来完成，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福音外展的三个阶段，或者教会是如何从耶路撒冷走出去的三个阶段。耶路撒冷第一个阶段五旬节，犹太和撒玛利亚 OK 到地极 OK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地区，但是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历史时间上的进展。所以就福音扩展和救赎历史来说，如果我们按照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撒玛利亚和以弗所有不同的意义。 OK，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说，保罗遇到的那几个十二个门徒不是原来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受基督的洗，因此保罗再给他们受洗。所以严格来说，他们不是再次受洗，他们是从来没有受过基督的洗。对，我觉得好像我们讲到的时候有讲到《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那么就释经原则来说，Ferguson 有提到一个，就是不应该把我们的教义建立在某一个单一历史事件之上，因为在这十二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所以这就变成以后应该重复发生在每一个圣徒身上的事。Okay. 我看一下我的教材上面写说。哦、oh, ，他说，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我没有那本书。他这边有提到一关，这个释经原则，我们不应该以某一个历史事件就把它说哦，因为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样子的事。就圣灵的工作来说，我们应该我们应该用其他的经文以经解经这一类这个单一事件。但是 Ferguson 也提到，就以弗所那十二个门徒所经历的事情，这个释经原则虽然是好的释经原则，但是在此也不是也不能够应用。为什么呢？因为 Ferguson 指出，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也就是 sui generis， 就是只发生一次，你甚至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个事件，你必须认知它的独特性。什么独特性？救赎历史上的独特性，就是当福音发展到地极。Okay.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到目前为止，没有吗？都没有问题。 师，请问现今的灵恩派教会为什么他们会落入到五行血这种的这种的事件，他们认为是现今的教会必须应该重复，那才是一个圣灵重生的人，圣灵重生的信徒，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子的光点？因为之前的教会也都是这样子看待其他的弟兄姐妹，然后 我想最基本就是整个读经的架构和诠释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简单一点就是你怎么读圣经，因为我们读的都是同一个经文，但是却归纳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而我们也必须，我们中间有人也会以前以为是这样子，但是如今哦，我了解了，但那我们就用自己身上的例子，为什么我以前会这样子觉得？为什么我以前是觉得说五旬节的这样，比如我们就说方言，因为五旬节发生，所以现在也必然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应该要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如果你自己回想的话，你觉得那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哪里？ 之前没有被教导，就是这个事件是，以基督救赎事件来看，就是整个以基督中心，以基督的救赎事件，就是没有连结在这一个区块上面。那就是一直强调现在是灵恩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 嗯， 对，教育也是因为没有就是比较没有全备的教导，然后。就是好像有点断章取义的这样子的结 论。对，所以其实你已经回答你自己的问题了，就是没有这个救赎历史的概念，没有想到说哦，五旬节是基督升天与他的死复活升天，浇灌圣灵下来，那是一个非常救赎历史上只会发生一次的事。因为你不会期待基督的死与复活会重复发生，你听懂我意思吗？也可能也没有想到说这种圣灵浇灌下来，用眼睛可见的方式浇灌下来的模式，其实在圣经中已经发生，帮助已经提供我们一个范例，让我们来理解五旬节的事，也就是基督他受洗的事，那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自然会着重于当时所发生的某一个灵恩现象或灵恩经历。那你只抓到这个话，那你就会说哦耶、yeah, 当时的门徒们经历这个，我们也需要经历这个。所以如果你缺乏一个救赎历史的 hermeneutics, 救赎历史的诠释架构，你缺乏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出发点，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你就会一段一段的看圣经，然后你就会一段一段的哦，这边讲这样子，那我们就似乎这是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是我们要试着要重复这个经历，对啊。Okay.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有好几篇讲到都有讲到说，我们不应该期待当时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等，现在是重复在教会生命之中，同样的概念。Okay. 好，所以相较于以弗所事件，在彼得的认知之中 ，Ferguson 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他说，该撒利亚所发生的事和五旬节却是同一个事件，只是不同的情节或者不同的 episodes。我们刚刚大家稍微已经提到，你看彼得和之后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他们的用词如何形容哦，之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如今也发生在哥林流他们身上，他们的认知其实是同一个事件，只是重复了发生。也就是说，该撒利亚所发生的事件的确就是他们的五旬节，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现在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跟《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有关系。你听懂我意思吗？就是先耶路撒冷，再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然后再到地极。对， 所以特别在这段经这个他特别提出一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七节，耶路撒冷的圣徒说，像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说哦，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就像我们信主耶稣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Ferguson 在这边说，不是说很显然的五旬节之前门徒们不信耶稣，因为他们在这边这句话还记得，他们是在讲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什么时候？五旬节那个时候所经历的。那是不是说他们在五旬节之前这群门徒不信主耶稣？不见得，可能有些人是在五旬节才信，但是也很显然的有人，譬如说雅各或者耶稣的妈妈，他们早就已经信了 right？ 所以不是说五旬，这个肯定不是讲说他们之前不信耶稣，而是五旬节之后他们的信心对象所信的啊，是复活得荣耀升天的主。Okay. 所以就他们来说，我们又回到之前所讲到他们的两个阶段，这些人之前已经信了，然后在五旬节再次经历，或者经历不是也、啊、应该说经历了那个圣灵可见的方式降临在教会之中，所以他们又的确是有两个阶段。什么两个阶段？用我们的概念可以说是他们眼见就信耶稣是基督 right？ 然后呢，他们的信心又有一个眼不见，同样的是耶稣基督，但是是升天的主。可是就我们来说，我们信的，我们领受的仍然是一个圣灵，信的是同一个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理解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从来没有那个经历，就是我们眼见就信基督的，那个已经是我们是没有那个经历了，不再有当耶稣升天之后，不再有任何的信徒有这样子的经历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 Ferguson 在这边强调那群人跨界在新旧交接之中的人，他们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不能复制在我们身上。但是如今我们所领受的是同一个灵，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主。就此来说，那么因为在哥尼流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也说方言，所以哦，他们也说方言，是不是这个就是可以重复性的？但是如果我们理解这是一个救赎历史上的福音的或者教会的扩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哦，他们的确是经历了五旬节，他们也经历了当初耶路撒冷圣徒们在五旬节所经历的，但是这不见得就表示说之后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圣徒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我们应该把该撒利亚所发生的事和耶路撒冷的五旬节是当作同一个事件，而如果是同一个事件，也认知这其中有不可重复性，那我们就应该也要认知该撒利亚所发生的事情不应该一定就要重复在之后的教会或圣徒身上。Okay. 而是如果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就理解在哥林流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就如我们理解当初在耶路撒冷教会身上所发生的事，是一个特殊的救赎历史现象，不是可重复的经历，不是常态性规范性一直会重复发生的事。OK， Kuiper 在中文版73到74页有一个类比 ，right？ 其实我个人不太确定这个类比是不是很贴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他说好像一个水库，什么泄洪吗？那，我看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初代教会的耶路撒冷他们教会所经历的，他们是在如果说一个城镇是建立是造在山上的，然后在山的更高处有一个储水池，当储水池放水下来的时候，住在 比较靠上边的比较高一点地区的，他们所领的水是他们会先领受那个，但是之后我们所领受的水仍然是同样的水，是不是这个意思？他用这个来比，也许不是我们，他用这个来比比那个耶路撒冷和该撒利亚。所以 Kuiper 他也主要说，这不是圣灵的一个独立的在耶路撒冷降临，然后独立的在撒玛利亚或在该撒利亚降临，那是同一个事件，但是有先后。所以再次的 Ferguson 再次的强调，五旬节是基督的工作，不是独立于基督的，与基督好像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时代，纯粹的圣灵的现象。 No， 不是如此，这个是圣灵用可见的方式，耳朵可听到的方式来呈现基督。诗篇二章三十三节，基督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就实现诗篇第二章第二篇六到八节 ，Ferguson 提到什么意思？这边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 Ferguson 在这讲的是什么意思？ 这边发生的事情就是诗篇第二篇的实现，而是让圣灵来实现，可见的用圣灵可见的方式来实现这一个登基的一个应许。 诗篇第二篇通常那是一个 coronation song， 登基的一个君王登基的诗篇，第六到第八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我锡安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递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求你，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给你为田产。所、so、以 Ferguson 说，当彼得说我们的主如今升天坐在父的右手边，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这就实践这个诗篇二章六到八节。当然二章六到八节其中对我们在另外一堂课所讲的那个子在永恒中的出生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在这里特别是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关乎基督，他因为顺服，他因为完成了父所交托给他的工作，父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又叫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也就是这个就是基督的登基，而他登基有登基的礼物，其中一个就是所应许的圣灵，而这所应许的圣灵与那个列国赐给他为产业是分不开的。怎么说呢？因为万民要成为基督的产业，必然是什么？必然是有他的灵的，而且要到地极都为他的产业。所以这个赐列国或赐万民给基督做基督的产业与浇灌圣灵是分不开的，或者浇灌圣灵下来就实践了那列国的确为基督的产业。 他说这个是分不同的阶段实现。 Ferguson 在这边讲的意思应该是这个不同的阶段就是基督必须要先顺服，顺服以至于死，然后赐下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而且只要求父，父就差遣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只要求父，父就赐下圣灵。还是重复一个概念，就是救赎历史 Historia Salutis 不应该理所当然的重复在个人的救赎过程或救赎经历 Ordo Salutis 之上之内之中。因此 Ferguson 说，其实没有所谓的个人的五旬节，因为如果你要说有个人的五旬节，就有点好像说你要有个人的克西玛尼，哥哥他个人的空坟墓。就好像我们之前讲说，如果我们认知五旬节与基督的死复活升天是同一个事件，那么你要说这个事件是可以重复发生的，其实你要说十字架可以重复发生，基督耶稣复活可以重复发生，基督的受苦可以重复发生，同样的荒谬。Okay. 好，最后那个因为我没有手中的中文版本，有谁可以帮我翻到我最后教材上面写的这个七十五页的第四个注释，它应该是在书的255页，它那边讲的是什么？哦，我有新闻版本。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吗？中文的。 把中世纪那段吗？ 对对对。 把中世纪和现代的教会放在一起比较，可能显得有些过分。但是两者确实有惊人的类似之处，神迹的临在，被感觉而不是理性主导的敬拜，用可见的方式来给予基督或者圣灵。基督在圣餐用品之中，圣灵是通过有恩赐的领袖来传递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灵恩运动在天主教中这样容易被接纳。 OK, 他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那个中古的教会，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前的罗马，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没有也现在在罗马天主教延续下来的信仰，在那个里面有仍然有许多的有比如说有寻求奇迹，然后他们的敬拜是多于跟我的手要摸到感受到的和实际领受基督有关系。等等，那个认知圣餐的，他们对圣餐的理解就是那个就是基督的身体，等等，和灵恩派有这样子的 parallel 或者平行。Ferguson 在这边提到一点，如果理解这一点，也就不要太奇怪，为什么灵恩派的许多的信念和 practice 实践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很容易被接纳，大概是这个意思。OK。今天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郑姐，你们那边 OK 吗？ 我有个问题，就是，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会跟我们一起，不是，就是圣灵会就是会浇灌到我们里面了吗？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们，因为圣经上想的说，你们除了用水施洗之外，你们还要受圣灵与火的洗，所以我一直觉得圣灵与火是等到我们。就是 最后的时候才会有的阶段， 嗯， 还是不是这样？ 有谁可以回答？或者有谁有什么想法吗？就是是不是在受洗的时候圣灵才进入到我们里面，还是是有两个阶段，譬如说受洗的时候重生，先重生，然后受洗的时候再次领受圣灵，还是是怎么样？ 圣姐，你的问题是说，受洗是好像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但是圣灵的洗可能是在后面，还必须要去经历。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吗？还是你是在讲说，那我受洗的那一刻，是不是我就是圣灵受洗的？ 应该是前面那个。就是我们圣灵的洗是我们后面还会再经历的吗？还是说，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好像就是说，就是用水洗，那以后你们还要一个圣灵的洗。可是现今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所以我们受洗其实我们就已经受圣灵的洗了。 嗯。 是应该是这样子解释吗？对啊，因我们就应该是已经受圣灵的洗了。可是之前也有讨论，就是说那到底是先重生再相信那再受洗，有些时候这个时间对，因为也许你是同时，但是也许你是先重生，那因为你重生你就会相信。 嗯， 我可以念73页一句话吗？我觉得他解释得很清楚。 嗯。 在73页倒数第二行的最后一句话。 嗯。 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就个人性的分享了圣灵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的果效。 嗯。 我觉得他讲得很清楚，这个浇灌下来的果效对我来讲就是那圣灵的洗。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Yep, yep, 那节很精， 也定义得很清楚，信主的那个时刻。 对。 所以你是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讲说，那个受洗的或者那个圣礼的功效 ，effectual， 圣礼受洗是一个记号和印证嘛，对不对？那个记号和印证必然是有个那个外在的记号和印证，有一个属灵的事实。所以当那个神学上面的用词说，就是当它成为事实或 becoming effectual 的时候。我们信仰告白是说，可能是在之前，可能是在当时，可能是在之后。Yeah? 也就是说，什么事实就是受洗表达什么事实，其中一个就是我是基督徒，我是与基督联合，我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复活，就是我信耶稣嘛。简单的来讲，那这个事实是不是这个事实也必然是圣灵的工作，你才可能信，你才可能变成与基督联合的人。那这个事实是不是在受洗的时候才领受，你才有圣灵进去？well, 有的时候刚好是，但是大多数是在之前你已经信了，圣灵已经在你心里工作，然后现在有个外在记号。但是也有不少的时候是你受洗的时候你还不是基督徒，你真正信主是之后的事，都有可能之后圣灵才在你的心中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真正的你怎么知道你是有圣灵或者领受圣灵，圣灵在你心中工作，或者你受了圣灵的洗，就是你信的那一刻，对你自己本身的认知来说，你真的确信啊，我以前听福音都对我无感，有一天我真的认知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是认耶稣基督，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救赎了我。对 ，Yeah。但是我们在这里，其实 Ferguson 要强调的，如果我们讲的更清楚一点，我们不应该以为说，哦，好像我们经历圣灵是有一定有一个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如果你信耶稣 ，OK， 那你就是那是所谓的基本功。我们也不否认你是有圣灵，你信耶稣。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进阶一点的话，你就要经历这个圣灵的洗，就是你要有灵恩的经历，你要有这种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说方言或者一些其他的圣灵的经历，灵恩的经历，你才算是有受圣灵的洗。Ferguson 说 ：“No， 不是。”这不是否认圣灵会在每个圣徒身上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装备，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是一定就是有这个两个阶段，或者有些人进阶的基督徒所谓会经历这第二个阶段，那其他人不见得会经历。 No，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受圣灵的洗的人，但是圣灵会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经历吧，也甚至可以说不同的恩赐，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不是讲到彰显在你身上 ，OK？ 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受圣灵的洗的人，对。这样子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大家。 OK。OK。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其他的分享或者问题？OK 吗？OK。好。好，请说。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使徒行传》二章33节跟诗篇2:6-8，那就是讲那个列国跟地洗为田产，这个就是圣灵的浇灌基督的灵。那因为之前牧师你说这个圣灵就是揭开新的教会开始，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指向教会 ？Yes， 当我们说，当我们说基督的国度要伸展到地极，我们是讲。特别是讲在新天新地还未降临之前，这是讲教会，教会的扩展 right， 教会扩展怎么扩展，先从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太地撒玛利亚和犹太地，然后到地极，地极我们当然不会只理解是西班牙或者说某一个地方，就是扩展到全世界。那万民给他的时候，这特别是指父赐给子的人，就是基督徒，信耶稣基督的人，与他联合的人，成为他的心腹的人，这是赐给他的，父赐给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小玉同学，你有问题吗？没有 ，OK， 好 ，OK，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我请阿怡心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吧。 主啊，我们感恩在这个教会里的教导，让我们对救赎历史的大图片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框架，以至于我们在解释个人生命的时候，不会把它解释成过大，而是真的必须谦卑的， 感恩能够进入这个恩约，能够在神伟大的计划里有份。我们谢谢这样的恩典，我们知道这真的纯然恩典。就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以这感恩的心继续的忠于你自己的呼召，能够真的是忠心的把福音传到地极，也为着明天丹尼尔牧师的讲道来向你仰望，就求你自己来保守，求你帮助他今天的思准备的思绪，明天他的传讲是真的是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讲解得更清楚明白，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休息的晚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好好预备明天清白的心。孩子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们。OK， 等一下，郑杰。